创业者之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邵泽辉执导，期待您的关注。 1月25号到1月28号，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我希望你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我们享受一个纯粹的听歌时间，但愿一起听歌一起发呆。如果你在听到我选择的这些歌曲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心事想要分享，你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整理节目稿，突然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节目里跟各位说电影了。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一起聊聊电影。节目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绒花》。 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绒花》，原唱是李谷一老师，这是他在1979年帮电影《小花》所配唱的主题曲。那部电影一公映，这首歌就红遍了大江南北，直到今天仍然很红。你如果到 KTV 里，你猝不及防的很可能会听到某一个 KTV 房间包间里面就会传唱这首歌曲。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08年李健的翻唱专辑《遥远的星空底下》里面所演绎的版本。要说到的电影是前一段时间火爆一时的《芳华》。其实前一段时间关于这部影片的一些评论翻江倒海，你随处可见，可能在生活里面你已经看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评价。不过我今天听这首歌，还是想跟你回过头说一下当时我看这部影片的感受。那天影片全部结束，电影院的那个灯亮了，我身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久久的不愿站起来，就坐在那里听韩红的那个版本。我当时就在想，我身边的这些人在想什么，我自己是一时半会儿在那样的情节里面没有办法抽离，还有我自己在纠结要不要陪父母一起来看。后来我做的决定就是父母可以自己看，但我不陪同，因为我觉得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他们会回忆自己的青春，然后他们在见证那些历史的过程，回忆那些青春的过程里面，多多少少可能会感同身受，觉得那是他们比较私人的一种情绪，我们不可以介入。反倒是你陪他们去看一些轻松题材的时候，倒是可以合家欢乐一把。你听那样的故事情节，然后再配合这样的旋律，你突然会觉得那首歌的状态不再是 KTV 里面传出的声音，它是一种荡气回肠的青春之歌。而那部影片所呈现的也不仅仅是对岁月的一种怀念，对青春的一种祭奠，它更像是对人生的这种深沉的回味和思索。我特别喜欢影片那种很平淡平静的一种处理，没有特别煽情，你不会在某一处特别特别的控制不住眼泪，只要你是稍微眼泪坚强的人，你在观影的时候都不会哭。我特别感动的是最后一个画面，也就是影片的十年后，小平和刘峰再次相遇，他终于说出了深藏多年的抱抱我吧，两个人相互依靠相互依偎，成为了最温暖的一幕。那个时候就在想，其实没有人永远年轻，我们这代人也终将老去，当我们老了之后，我们又将用什么来缅怀自己的青春呢？所以我要带我父母那辈人特别感谢冯导，因为他在这个冬天用《芳华》这部影片给大家带来温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幕有情有义的回忆。我记得我在前一段时间我的听王平那个微信公众号做了一期推送，还特别强调我不需要父母看这部影片。但是今天我坐在这里然后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觉得属于他们的记忆应该让他们自己去看，你不必干涉就好，因为那种记忆，青春的记忆是比较私人的。好，这个时间我们在韩红专门为这部影片重新演绎的《绒花》里面再来回味那部影片的情节吧。

那只能局限于影片的故事里，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得考虑实际情况，对不对？这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我在节目里介绍三毛的那首歌《说时依旧》，我记得三毛还特别解释了《说时依旧》的意思，他说，我曾经深爱着你，可能我这一辈子不会再那么爱别人，现在你我都有了各自的生活，不可以有任何的藕断丝连，当我说起你的时候我还会大哭，不过我不会干扰你现在的生活。这才是一个比较理智或者说比较正常的一种思维。然后我今天就冲着那么多影评看了豆瓣的评价，好像没那么好，评分也没那么高，为什么票房和大家的反应，就是普通观众的反应那么激烈？我今天还看了一个视频，很多姑娘很多人在电影院就嚎啕大哭，我一直很费解。然后正在我费解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长辈，石家庄音乐广播的总监，在看完这部影片看到大家的行径之后发了这样的一句话在朋友圈里，他说，前任到底教会了你们什么？错过的就是错过了，时间会带走一切，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消化。人生最难的不是拥有，而是放下。就像他所说的，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再回去就像一张已经皱了的纸，即便你把它铺平了，上面仍旧有褶皱，你回不去就是回不去。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听到的，这是来自邱海正所演唱的《放弃也会快乐》。 总在拒绝伤痛后释怀，沉淀下来的只剩无奈，想起过去的好好坏坏，现在都已经不算阻碍，爱情不是都可不曾割，明白时间有时必有的伤心情感必须割舍，才知放弃也会有快乐。却不可以相守。

的手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我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吹着暖暖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 手拉大手。这首歌是梁静茹收录在2006年所发行的专辑《青青》里面的音乐作品，陈绮贞作词，翻唱自宫崎骏电影《猫的报恩》里面的片尾曲。歌曲真的很轻松愉快，甚至朗朗上口，会让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就心情开朗。我每听这首歌都会想起那只猫的生活，因为它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不要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梦想，也不要为了梦想而放弃自己的一切。梦想和人生还有希望是宫崎骏作品当中永恒的主题。突然想起了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当我们坚持着一件最难的事，不要妥协，那些只不过是最本质的真善美。当我们隐忍着一种最痛的伤的时候，只要想着豁达过度，与世界的格格不入，一切就会很快过去。这就是我喜欢宫崎骏包括他的作品的原因。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天空之城，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都听过小娟的那个吟唱版本，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广东话版本，伴随着你。 自于天空之城的广东话版本伴随着你。听到这首歌，立马会想到那个动画片，想到动画片里的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的孤独就像天空中漂浮的城市，仿佛是一个秘密却无从诉说。当然随着那辽阔会让你的思绪飘很远的这种旋律响起，可能你也会想到很多自己的心情，包括宫崎骏的一些电影的画面。我还可以想到就是4年前吧，他有部动画片应该叫做《听风的人》，里面有这样的话，他说没有人见过风的样子，无论你还是我，但当叶子在颤动我们就知道起风了。没有人见过时光的样子，无论是风还是雨，但是当我们拥有风雨中的回忆了，就知道时光来过了。我今天为什么会坐在这里突然想起这个老头宫崎骏，就是因为我最近听说这个老人时常会喃喃地念叨一句话，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想不管你是谁，你身边的谁跟你说起这样的一句话，你很可能都会心里突然疼一下揪一下。原来那个制作童话的人，原来那个小心翼翼呵护我们天真的人，原来那个用力温暖着全世界的人，真的也会老去。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个老人时常会说要退隐，在我们记忆当中他至少已经宣布不干了，退了有4次了，但这次我觉得会让人心疼难过为之一痛的那种感觉，是因为他的实际年龄已经77周岁了。他是否会带来新的作品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健康。 OK， 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在他的音乐里面去享受他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些卡通童话世界里的一些记忆吧。继续来听《红珠》里面有一点像八音盒的一去不复返的时光。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是《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晚上坐在这里一起聊聊电影，但愿我挑选的这些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爱君如梦》。 不准我讲，听准我想象，梦到底比真实欢畅，别有何爱，最有何欢，相拥一下，忘不忘想。 知得太多，便换来失望，梦似笑，比醒来开朗。 找一双手臂当床，暂时让我躺。爱若是沉重，开心不过能做梦，就算超出可担当的体重，巴掌也都不痛， 分手也都不痛， 但掠过梦中亦会面红。爱已极沉重，因此只要能做梦，就算穿不起身衣都不动。相恋要多英勇， 分手有多苦痛， 暂时就当我们都愚蠢， 何必被猜中。千场戏，要是明天载满明天，不必想起爱的缺点。 不敢妄想被别人倾慕，但至少可真实一梦。美梦成真，美梦成假，不管真假对起了脚步，暂时未跌倒。爱若是沉重，开心不过能做梦，就算超出可担当的体重，巴掌也都不痛， 分手也都不痛， 但掠过梦中亦会面红。爱已极沉重，因此只要能做梦，就算穿不起身衣都不动。相恋要多英勇， 分手有多苦痛， 暂时就当我们都愚蠢， 何必被猜中。 叫做《爱君如梦》，是2001年的一部老电影《爱君如梦》的主题曲。那部电影的主演是吴君如、刘德华、梅艳芳。迄今为止，我觉得这是我看过最温暖的一部爱情影片。当然也会有人说这是一个极烂的商业片，褒贬不一啊，各花入各眼，所以不必太过纠缠。影片讲述的是小人物追逐梦想、为自己理想打拼的故事。我很感动这部影片，特别是吴君如一边跳舞一边哭的那个画面，我至今记忆犹新。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翻看一些老电影的资料，然后无意当中看到一个网友在网络当中给这部影片的一个影评，很有意思，拿出来和各位分享。他说从吴君如出场就觉得她的卑微但不卑贱的笑容很熟悉，甚至熟悉到梦里依稀见过的程度，所以看这部影片是一个似曾相识的过程，心中就一直在琢磨到底像谁来着。 直到吴君如去学跳舞才突然想起，原来像的是周星驰曾经演过的尹天仇。后来应采儿的舞女角色更印证了我的判断，爱君如梦就是女版的喜剧之王。在爱君如梦里，梅艳芳显然是喜剧之王当中莫文蔚所出演的那个角色，而吴君如加刘德华就等于周星驰，他们身上挂满了小人物的梦想。刘德华最后的踌躇就跟周星驰在张柏芝和莫文蔚之间的左右为难，包括最终的选择都如出一辙，只不过多了一点花活而已。周星驰是当之无愧的喜剧之王，喜剧之王这部电影像是给他做的一个加冕礼。而吴君如作为香港最好的女喜剧演员，爱君如梦是为了再向她致敬，不惜把她的名字都镶嵌在影片里。怎么样，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看一个事情得出来的结论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接触世界名著，有人告诉我们1000个观众可能他们心里都会得出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好，我们继续来听李荣浩的《喜剧之王》。 我看着个猕猴桃，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拍得妥也许很少，中得枪爱得到受得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伤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不跌下的脸我先留一边，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 所演唱的《喜剧之王》。我不知道收音机前你有没有干过，就从来不动脑子，突然就决定去看某个演员最新上的一部戏，不管外面的评价是什么样的。最近我干了这样的事情，我很不愿意用当下很流行的两个字去形容自己是他的那个什么粉。最近我因为吴君如自演自导了一部影片，去看那部影片，那部影片的名字叫做100。我坐在大荧幕下面，突然看到吴君如出场的时候，心里突然有一揪然后一疼的感觉。突然看到她脸上也有岁月的痕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心疼，但是我觉得这一点都不会妨碍我对她的喜好。喜欢她不光是因为她早期出演过那么多，包括我前面表达就是她是那么优秀的女喜剧演员，而是因为他不光可以逗乐你，还可以让你哭。随着年岁的增长，你会发现你对一个演员的要求不单单是他可以把一些搞笑的剧情、无厘头的东西、很夸张的表达，他还可以把那些生活细微的东西通过自己出演的角色感动到你。这些年看过吴君如很多影片，早期是搞笑，后期我突然发现越来越值得人思考，甚至会让你在当场就哭的一些角色。我其中最喜欢的是《岁月神偷》，他演绎了一位底层洗尽铅华的母亲，尤其是那一句人生总要有信仰。我突然想起陈百强的那首歌《一生何求》，我觉得这首歌唱的就是吴君如所演绎的形象。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